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不天罡》，作者孟西石。第286集，北池会化魔。啪的一下，镜子彻底碎裂，阴雨原本盘腿坐着，此时直立身体，罕见失态。藤川葵面色苍白，没想到这面古镜竟然不堪一击。 他发现了我们的方位？ 不，他没有。 阴雨已经冷静下来，只是脸色还有点阴沉。 他只是会炎灵术。 藤川葵一惊，炎灵术，顾名思义，就是术法附着在音节上，通过语言来实现攻击。这种术法在日本不少的作品里面都有展现，但实际上精通炎灵的人少之又少。这门传说中由天照大神亲授的术法，直至今日，就藤川葵所知，整个日本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融会贯通，即便略有涉猎，也顶多只能启用其中的几个音节。但龙身的炎灵术显然已经到了言出必见的境界。最重要的是，现在镜子碎了，他们就没有办法查知对方的位置和状态。看着阴雨阴沉的神情，藤川葵放轻呼吸，心里胡思乱想，却没敢说出来。吴炳天那边，他并没有像龙身在镜像里看见的幻象那么落魄，不过处境也不算美妙。他正身处骷髅血海的结界之中，与诸多魔物交手，手中一条古龙鞭卷住魔物的脖颈，一收一拧，魔物哀嚎四散，但随即又有更多的魔物从四面八方席卷而来，宛若潮水滔滔不绝。放眼望去，视线之内一片血红，俱是枯骨血肉堆起的海洋，数之不尽的魔气将天空覆盖，把乌云也化为血云。吴炳天再厉害，终究是一人之力，总会有气衰力竭的时候，而阴雨既已化魔，魔气自然源源不断，取之不竭。 除非能找到破除结界的关键，否则就只能永远被困在这里，后生而死。 但吴炳天池边的手依旧很稳，步伐也依旧稳健，但如果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他的呼吸已经比之前微有急促。阴雨面前有两面古镜，龙身那面虽然碎了，还有吴炳天的一面。吴炳天的气息一有变化，立马就落入了他的眼中。 看来吴局长比起龙局长还是略有逊色呀。 阴雨的声音重重叠叠传入吴炳天所在的结界内，话语如同诏令，瞬间化为魔音，引得无数魔气疯狂四窜。魔气所化的前行夜叉与骷髅士兵从血海中立起，大军般攻向吴炳天，一波倒下，又有一波涌上。吴炳天站在原地，根本无法挪动分毫，但凡那些魔气有一点沾身，就会污染他的神智，令他陷入败局。听见阴雨的话，吴炳天冷笑一声， 哼，有本事你进来试试。 阴雨当然不会进去试，他只是乐于看着吴炳天如困兽一般疲于应付那些永远杀不尽的魔物。比起龙身那边的波澜不惊，还是吴炳天那边有趣的多。藤川葵这时候说， 阁下，他们第一批来这里的人还有一个人，我们始终找不到。 不必管他，他顶多隐藏在某处，等龙身和吴炳天快不行了，他自然会按耐不住跳出来的，到时候一起收拾。 嘿，那北池， 你确定想恢复你那女弟子？ 北池从小被我养大，与我女儿无异，她天资聪颖，若能调教得当，以后定会是日本第一阴阳师，可恨被中国人所伤，如今才只能卧病在床。求阁下看在我忠心不二为你效劳的份上， 救他一命吧。 我要救他，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将魔气注入，令他也化为半魔之体。 藤川葵微微震颤了一下，沉默半晌，仍是坚持初衷。 只要他能醒来，恢复神智，我在所不惜。 阴雨忽然露出了一个古怪的笑容，但这个笑容一闪即逝，藤川葵低着头，并没有注意到。 那好吧，你将这个盒子拿去给他，他只要吸收了里面的魔气，那些陈年旧伤很快就能痊愈。 多谢阁下，藤川感激不尽。 藤川葵得到阴雨的准许，迫不及待地起身离开，拄着拐杖往外走出，穿过回廊，来到一间不起眼的小屋前面，推门而入。北池会那名在长白山上惊艳登场却最终身受重伤铩羽而归的天才少女，正静静地躺在里面安静沉睡，生死不知。自从归国之后，北池会因受伤过重时时咳血，连带他的两只式神也衰竭消散，更不要说施展阴阳术了，连起身走动都有困难。藤川葵想尽办法却都束手无策。后来远赴银川破坏石碑，也是为了求阴雨救北池会，可没想到最后连自己也差点没命。藤川葵一心想要救这名弟子，不仅仅是因为两人情同父女，更因为北池会是藤川葵所有弟子中最为出色的一位。若无意外，北池会将会继承本流派，继续将流派发扬光大。有北池会在的一日，就意味着流派不致衰微，藤川葵的名字也将永远流传下去。藤川葵很明白，他自己已经是秋后残阳，其他弟子也都在与特管局交手的过程中死的死，伤的伤，他们的天资能力更比不上北池会了，能够复兴流派的唯一希望就全在这名女弟子身上。拿到阴雨给的盒子之后，藤川十分兴奋，一路揣在怀里来到了北池会的身前。他将服侍汤药的童子屏退，小心翼翼地拿出盒子，按照阴雨的吩咐将盒子放在北池会的鼻翼下，然后打开，黑气从盒子里漫出，很快顺着北池会轻微的呼吸窜入他的鼻腔之内。阴雨现在已经是魔物了，他的力量之强大藤川葵亲眼所见，就连他之前打不过的龙身也都被困在结界里寸步难行。如果北池会成为真正的妖魔，实力势必比之前更为厉害，而北川流派的地位也将继续稳如磐石。藤川葵盯住北池会，紧张之余又生出一丝期待。当魔气被少女悉数吸收，黑气顺着皮肤表层的脉络缓缓流向全身，北池白皙的面容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青黑，黑气在她的皮下慢慢流动，被身体吸收，肤色又慢慢的恢复白皙，甚至比之前还要白。睫毛微微一颤，少女终于睁开眼睛。 会，你感觉如何？ 藤川葵忍不住出声，他期待地看着得意门徒。少女面露茫然，挣扎着从榻上坐起。 师父， 是我。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有没有感觉身体里面的力量进一步增强了？ 北池会低头看向自己的手掌，柔软洁白，食指纤纤，一切似乎与他生病前一样，又似乎有了很大改变。他的身体不再感觉酸软无力，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也不再疼痛，随之传来的是身体里澎湃的叫嚣的力量，那些力量汇聚到一处，无不再向他传递一个讯息。 我饿了。 我去让人给你做些吃的来，你再好好休息一下吧。 藤川葵终究是有些心软， 没有像对其他弟子那样严苛地对待眼前的少女，抬手将她散乱的刘海拨到耳后，就要去叫人，但在这一转身，他就忽然感觉后背一痛，剧烈的疼痛从藤川葵的后背传来，像是皮肉骨血被生生地剜开，痛彻心扉。藤川低下头，他胸口的位置凹了一块，一只手从他的后背穿入，将心脏掏走，血从后背喷涌而出，染红了整片后背，流到地上，渗入榻榻米中。 本集播讲完毕，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